在新学年学生可以恢复回校上课。过去两个月，纽约市等州内多数地区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反应的平均比率维持在1%左右。国务说，纽约州感染率回落至全国最理想水平，只要学校所在区域的阳性反应平均比率低于5%，就可以选择恢复面授上课，继续网上授课，或者混合两种形式。而学生在校内要全程戴口罩。计划复课的学校需要向州政府提交方案，确保有足够防疫装备和措施。纽约州曾经是美国疫情重灾区之一，累计超过32000人死亡，目前情况好转。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位于吕宋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在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个星期中期骤雨逐渐增多。现在气温34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近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交通繁忙，龙尾窝打路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亦都系排到窝打路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泽安村。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的交通繁忙，龙尾在白沙湾码头。提提大家的封路安排，在九龙湾的林兴街因为有工程，直至到下午5点，林兴街东行近住启力学校一段仍然是会封闭，影响到现在宏光街南行的车辆暂时禁止左转驶入林兴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和记大厦桥面来回。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酒精会影响你的视力和动作协调能力，所以饮咗酒就千祈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Hey, this is Justin Bieber on your favorite station. Hi, I'm Sam Smith. Check it out. Hey, it's Taylor Swift on RTHK Radio.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Teacup.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以下的印尼语广播是有关预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组聚集规例的呼吁。 Sedapat mungkin tetap di rumah saja waktu libur. Kalau perlu keluar, pastikan hindari tempat ramai dan praktekkan social distancing. Jumlah orang yang diizinkan dalam perkumpulan di tempat publik sudah diperketat menjadi 2 orang. Kalau ikut kumpul-kumpul lebih dari 2 orang waktu peraturan berlaku, akan kena denda tetap 2.000 Hong Kong dolar atau denda setinggi-tingginya 25.000 Hong Kong dolar dan penjara 6 bulan.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4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磨砺、碧纯、施培， 寻常事，认真做。 嚟到尋常時認真做啦，咁啊咧，而家嘅氣温咧就係34度，相對濕度62%啊，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聽到我報天氣咧，就知道又係我師培啦。咁而家咧直播室就有Dixon， 係喂 hello 啊，咁啊電話旁邊我哋仲有個主持嘅， 冇錯，阿摩出嚟啦， 嗨， 喂，咩話？ 天气小姐 点 啊？ 天气小姐报都好好啦，一嚟就报，你都听唔到我话声开始先啊，佢要报天气先， 即刻冲咗出嚟。但我想讲咧，如果报天气呢家嘢咧，唔及我啊。 点解啊？ 纯粹而家阳光普照啊！ 哇，听到你话声几咁精神啊，个晒太阳白白晒得好紧要。 系啊，晒到好热啊！ 系咯，酷热天气警告啊，现正生效啊！喂，点啊？咁你喺上水嗰边嘅生活？ 我告诉你听啦，严如咧，即系咧，同自己自我隔离一样咯。即系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发现咧，就系咧呢个疫情其实都成8个多月啦。其实佢系有好多嘢系已经慢慢地改变咗我哋。咁有啲咧，即系其实就已经系一早头嗰几个月已经系有改变到噶啦。咁啊，例如就系之前有疯狂咁去抢嘢啦，个个都无论系呢个嘅保护嘅物品啦，甚至乎去到食物啦、厕纸啦、卫生嘅嘢啦，直至到而家咧，即系到第二波嘅时候就已经冇乜人去抢啦，亦都大家咧都真系咧会系，我觉得系真系好好噶而家，因为大家都会系真系买两样摆翻低，真系唔会一次过就囤积一扎，咁啊等其他更加有需要嘅时候嘅人咧就冇得去拎。咁但系咧，即系除咗呢啲即系生活上面咧，饮食方面都有转变到，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发现。 飲食絕對係啦，因為夜晚嘅時候而家就唔可以出去食啊嘛，咁、所以咧我哋有個習慣就係、夜晚你唔喺屋企煮，你就可能要出去買啲嘢食翻嚟。但係雖然咧少咗可以喺堂食嘅機會，少咗出去出邊即係叫做 relax 下啦，咁但係有好處嘅，即係有好有唔好咯，所有嘢。 我覺得我飲水多咗嘅，因為呢個疫症嘅之後啦，咁大家都話即係成日自己自我恐慌。覺得咦喉嚨痛喎、驚喎、乾乾確確喎，飲水先係啦，即刻就衝去飲幾杯水，就是、希望緩和咗嗰個肝痛啊。 系，我想讲咧，即系其中一个咧，就系呢个疫情嘅饮食习惯改变嘅其中一样嘢，就系头先的神话，就系个人会好似健康咗咁。例如饮多咗水啦，例如突然间平时唔食菜嘅，就觉得喂，不如食多啲蔬果先，喂，食多啲番茄啊，喂，食多啲橙啊，咁样啦，有好多呢啲，我唔知道你有冇发现。 喂，嗱，但系阿莫讲起饮食咧，呢个多咗唔同咗啦。另外咧，多咗人自己在家运动咧，呢个都系另一个觉得健康咗。 系啊， 而家我通常 都唔 会 嘅， 系啊，尤其是因为可能唔想出去跑步啊，而家就开好多嘅一啲运动影片啦， 系啊， 基本上我一个星期可以做到有3-4日在家运动40分钟到啦。 阿 Suki S 之前就落街跑步嘛，而家佢就话调翻转啦，喺屋企咧勤做运动，跟住爆晒汗，又真系要调理一下身体，咁又真系的确好多人咧个身体健康咗，啲皮肤都靓咗， 系啊，瘦咗添好多， 皮 肤 烂咗， 唔系因为佢哋戴口罩啫，但系有啲在家工作嗰啲咧变得靓咗嘛，咁佢哋唔使出街嘛，但系就喺屋企密做运动咯。 系嗱，呢个亦都系嘅。咁啊，另外就系即系每一个人都希望务求自己会健康啊，甚至乎买嘢俾人咧，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发现咧，买嘢都系健康咗。因为我其实一收到疫情呢段时间咧，我收到好多嗰啲嘅就系消毒用品啊，或者嗰啲口罩啊，嗰啲不再买下啦。如果你话嘢食方面咧，你知唔知道我 系 收到蜜糖噶？ Honey。 系啊，好多人都话喂，其实蜜糖某程度上都有少少嘅抗炎嘅作用，同埋其实系好润喉噶嘛。 系啊系啊， 咁所以啲人就觉得喂，喉咙最紧要保护住啊，咁所以就会俾咗啲蜜糖啊咁样咯。咁所以其实咧，即系连买嘢方面啦，选择方面都系关健康事。咁但系咧，头先阿师培都有讲，就系话落街买嘢食。我觉得好唔环保嘅就系用多咗好多胶或者啲餐具， 都系嘅。其实如果真系屋企楼下，不妨自己带个器皿落去装啊。我觉得系啦，咁就会环保啲。因为其实真系所有譬如你系外卖嘅盒啦、外卖嘅餐具啦、筷子啊、羹啊，嗰啲全部都系外卖即弃噶嘛，即系好方便，但系即系好唔环保咯。但我想话，真系平咗好多。而家咧，我 系 中意 take away， 即系中意外卖嘅原因系平时你可能。$300嘅餐啦，即系我细佬话有一间酒店咪$300啦，平时一个汉堡包餐，而家系咪百几蚊啦？跟住我琴日食咗， 师傅几有钱？ 咩啊？唔系我啊，都我细佬咯。咁我琴日咧， 几蚊食一个汉堡？ 但系你有冇粉食啊？ 我有，因为佢食唔晒拎翻屋企。 咁即系你都有份啦，$100就冇包、啊。我食$11嗰啲嘅啫，好似 我一年先食一次噶啦。嗱，仲有咧，琴日食咗个 pizza 咧，平时嗰间餐厅起码$200一个，而家$74一个，$60有一个十寸嘅 pizza， 仲要嗰间咧系唔系走平价路线噶，不嬲都系即系有质素嘅。咁所以当然即系堂食热辣辣最好味啦，即系都包埋个环境啦。咁但系 take away 都有佢嘅好处。 系啊，但系同埋咧，其实多咗咧，即系要外卖咧，我会叫人哋唔好俾餐具，因为其实已经有胶盒嗰啲咧，咁再加上我通常会叫佢哋尽量塞埋落同一个袋度。佢话好重噶、我唔紧要啊，塞落去啦。因为其实你都系拎翻屋企啫嘛。咁跟住之后呢一个亦都系，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要做啦，即系尽量就減少即係呢個環境嘅污染，咁跟住之後就可以做到一個又令自己安全嘅嘢啦。另一樣嘢咧就係咧，當你即係而家就話有限聚嗰啲啊嘛，同埋呢個禁食啊嘛，見到多咗好多人咧喺車嗰度或者喺露天咧有啲凳嘅陣時候，就坐喺度食飯咯。 唔系，我觉得咧另外一個嘅有趣位置啦，但係其實我覺得即係大家。睇就好似好好笑啦，但你见到佢哋其实好可悲。我记得咧，当其时咧，即系出咗嗰、那个即系条例啦，就话即系大家尽力唔好喺外面食啦。咁但系啲人就唯有咧坐喺公园食咧。你见到新闻报嗰啲人咧，好唏嘘噶，即 系 佢哋仲要望下个天空，哎呀，死啦，落雨啦！即系个天公又不做美，你喺露天食已经好坎坷啦，佢落雨嗰下先阴公啊嘛。 系啊，咁所以其实即系有好就系、是。即係大家可以健康啲，有唔好嘅就係我覺得所有嘅老闆們啊，都要即係大家都即係開恩啲啊，或者即係點講，即 係 令大家都包容啲啊咁樣啦。 係 咁啊，除咗呢個之外咧，出街食飯，即係就算可能你六點前食嘢，個個都趕住六點前食嘢，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發現呢樣嘢。 有啊， 係我見啲人就喂五點啊，快啲去食。 系啊，赶收工啊，拉梳打有时你唔系六点正噶嘛，你拉梳打可能系5:30噶嘛。 系，跟住仲要咧，去到餐厅，我唔知道你哋有冇一样习惯，已经我呢个已经系我嘅习惯，我会拎到咧成袋咧一扎架餐咧，先至去餐厅食嘢。嗰、那个架餐包括有啲咩咧？有酒精啦，酒精啦，即系个啫喱啦，出手嗰、那个，有一个嘅口罩嘅套啦。跟住之後再加啲嘅消毒嘅酒精，另外仲有一個就係專係抹餐具嘅濕紙巾或者酒精，即係我係會拎住一盒嘢先出去食嘢。我試過突然間冇啱唔記得拎噴叉嗰啲嘅酒精啦， 好驚係嘛？驚慌， 係有餐點算啊？咁啊！跟住好彩嘅就係我媽又大，係即係我發現係多咗，同埋有人都身邊都朋友多同我講話，而家多咗用紙巾。 咁你兩母女係一人一 set 嘅喎，即係你母咧、後面嗰個就俾個 backup 包你喎而家。 其實佢都可能唔小心帶咗啫，因為俾我逼佢帶嘛。 唔係喎，但係餐具平時你唔係就咁揾啲水洗一下就得嘅啦嘛，要另外再揾啲消毒再消毒一下。 是啊，因为而家你会觉得好像都不是很够啊，感觉上面。即是其实真的会多了很多的这个的感觉啊，即是有些害怕的感觉，即是你就算出去吃都好像 一个嘅危机 feel 啊，唔知点解。 系你去茶餐厅咧，以前你都话可能问，即系可能你坐低去俾两杯水你嘅，有时候有热水咧，你都会洗下叉、洗下刀啊嘛。但系而家你觉得咁样洗都唔系最容易杀菌啊，即系你都要觉得自己要再抹一抹咧，你先个心安理得嘅。 系啊，同埋咧，我不过我见过有啲嘅餐厅系好好噶，佢哋系会咧，我譬如嗰啲叫咩啊，即系消完毒咁食饭啦，食食下，跟住你知道我个人噶啦，成日好鬼论尽噶嘛，跟住食食下都可以跌咗个筷子嘅，跟住我跌咗筷子之后，我问佢可唔可以攞个筷子俾我，同埋攞杯热水俾我啦。跟住佢就话：，你放心啦，我帮你已经攞滚水滚咗一次先，咁同我讲，即系其实佢哋已经觉得就咁倒一杯热水俾你系唔够热啊，杯水 系系系嘅， 佢会帮你攞一啲佢哋自己喺个炉入面最热嘅水帮你杀菌咯。 唔系，我觉得而家另一个咧喺你讲紧喺茶餐厅食饭咁样啦，另一个一个小习惯咧就系、是、去食完饭咧，你个 pat pat 系比你其他位置干净嘅，因为你出门口第一时间你都会喷 pat pat 先嘅，因为你觉得你坐个凳啊嘛。因为坐个凳，你惊有菌啊嘛，跟住你就会喷一喷自己衫后面啊、背脊啊，即系你最唔起眼嘅位咧，你就会消毒噶啦。 系啊，同埋咧，仲有一样咧，反差好大嘅咧。我谂迪神系最有感觉嘅。 咩咧？ 咁施培我唔知系咪，因为迪神同我都一样系嗰啲打边炉怪魔嚟嘅。 系， 或者嗰啲韩烧 friend 系啊，冇错。 跟住咧，以前咧，如果你突然间听到啲人话，喂，佢打边炉咯，即系其实你几远都好，我过嚟咁样。 系啊。 而家系直情大家咧会停咗， 边度够胆啊？仲 系跟住之后，呢个系其一啦，其二就系大家话喂，咁不如嚟屋企打啦，屋企打， 屋企自家就 OK， 系啦，就会觉得好似安全啲啦。但系我想讲嘅就系，而家连屋企打我都唔够胆咯。即系譬如我嘅屋企人同我讲喂，上嚟打边炉啊，跟住我会话唔好啦咁样咯。 嗯， 因为系啊，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 除咗自己屋企人之外，你系咪意思仲有一啲亲戚会嚟你屋企啊？ 系啊系啊系啊。 喂，我哋讲起呢个打边炉咧，嗱，我转个头翻嚟同你讲一讲，因为我有朋友咧，即系招呼自己啲 friend 啊，上嚟屋企咧都有啲程序，你先能够入屋噶。转头话俾你听。 山脉风中飘降下沉，谁鬼枕没上限放得兴奋，一呼一吸都可宰杀灵魂，来创生动植物接种轮向百度不侵， 别太天真， 百度不侵，别太天真，几多披上扣于酒菜里面，谁阴险略步心肝心腹通通一概污染，无发现毒物被冠清未点，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You're trying nothing poison, You're trying nothing poison, You're trying nothing poison。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期望啊，期望啊，这个疫情快啲过啦，大家都百毒不侵咁啊，好紧要啦。佢哋 Rubberband 有呢一首百毒不侵。喂，我哋啱啱就同阿莫倾紧，我接翻莫出嚟先啦。喂 ，Hello， 诶，嗱，啱啱就同你讲紧咧个短讲啦吓，咁就话即系我有个 friend 咧，即系邀请人去屋企咧，系啦，打边炉啦。咁但系咧，佢有几样嘢咧，有事宜咧系要留意嘅。第一，人数不能超过三个，因为佢本身同老婆住，已经有五个人喺屋入边啦。咁所以佢就不能超太多。咁啲大私人地方就冇所谓啦，唔系尹志雄，唔系尹志雄，即系我都有 friend 嘅仲。咁跟住咧，佢哋就 我以为尹志雄老婆添， 唔系尹志雄嘅话，有几个人喺屋企噶嘛？ 喂，你哋唔准有三个一次上电 话。哇，好似啊，好似同紧佢老婆倾电话噶嘛？咁咧，我就即系个 friend 啦，佢就首先要咁样啦。第二样嘢系咩咧？入到屋前啊，系入屋前啊，除鞋啊，系要经过一个手动彻底消毒嘅过程啊，就系拎住嗰支嘢咧，由头喷到你落脚嘅。你个袋咧，所有蛛丝马迹咧，佢都要喷一次嘅。然之后鞋， 你唔准着鞋出嚟啊！ 系啦，鞋要摆门口，然后咧就入屋咧喷脚板底。咁点解咧？嗱，有问 应该要嘅， 有问点解喷脚板底嘅？咁呢个我都觉得好细心、啊。因为你临喺你屋企出门前咧，有啲人屋企可能啲鞋咧系摆外面噶嘛，咁要慎防你成只袜咧踩咗出街先着鞋，咁、所以咧佢就觉得要喷埋脚板底，咁、你入到屋咧彻底洗手咧系要跟足个程序，连个手踭都要洗嘅。 咁夸张 系啦，嗱呢、這个尹志雄个老婆都系要洗手踭嘅，因为屋企有小朋友嘛，系啦，因为屋企有小朋友系应该嘅，系啦，咁咧就要做足呢几个步骤嘅，咁你先能够安全入屋咯。所以佢话咧招呼朋友嚟咧，老公话哇都搞好耐噶，五分几钟先即系坐定定噶咁样， 佢翻屋企冇辛苦。 系啊，佢系噶，佢但系佢即系冇办法啦。佢始终屋企卫生好紧要嘛。 咪同埋呢啲，我觉得系正常程序嚟嘅、啊。因为就算我自己啦，唔好话去人哋屋企啦，我翻屋自己屋企我都会咁样喷嘅。因为一入门口都一定要除咗鞋先，跟住之后喷晒全身，之后再有一支嘅嗰啲嗰啲叫咩啊？洗手嗰啲泡泡咧。就擺直情係擺咗門口個鞋個茶几上面，跟住之後噴完曬所有嘢就擠一下就入廚房度洗手咯。 同埋屋企門口 習慣， 屋企門口都有消毒地氈咯，我自己。 啊，都會都會特登、 啊、 買張地氈添啊，以前都冇擺地氈。 係啊，係 啊。 咁點啊？你嗰個打邊爐？ 系啊，跟住之后我话打边炉，大家会唔同咗啦个感觉上面。咁啊，直至到已经系好多，其实早几个月已经系疯狂嘅。你见到网上好多都会话，喂，有得打边炉都俾你外卖，即系呢啲以前你会觉得好似冇噶嘛。 嗯， 系啦、啊，即系你会觉得去铺头先可以食，或者你系一系就自己买嘢买料翻屋企自己煮噶嘛。 系， 咁啊越嚟越多，多到变成一个新兴啦。跟住有段时间，我记得系直情话佢哋都卖得好好添嘅个销量。咁、去到而家咯，咁啊演变到就系大家都觉得喂打边炉唔系咁好啊。咁但系有好多嘅大型嗰啲连锁嗰啲嘅食品铺头咧，大家又可能未必敢去啊咁样噶嘛。咁咧。網上就多咗好多食譜啦，嗰啲食譜就係永遠就話俾你聽，十五分鐘整起乜乜乜，廿分鐘整起乜乜乜。咁有一個咧就係話蘑菇飯，唔知你哋知唔知道有間炸雞鋪嘅蘑菇飯啦？係。跟住之後咧，那個蘑菇飯又會教你啊，網上有曬所有嘅食譜啦，好熱嘅喎。 即係教你點整。 係啊，教你點整啊。 咁正。 系啊，好正！跟住之后又譬如嗰啲鸡饭啊，嗰啲甚至乎咧，即系我直情咧，之前我唔知系几个月前，我咪话我想要一个嗰啲气炸锅嘅。 系啊系啊，记得。 终于俾我得到手啦！ 吓、啊，你买咗气炸锅啦？ 系，跟住之后我上网咧，就去睇人哋点样教，点样整西多士。 得唔得？得唔得？ 你喺屋企一定冇可能会整噶，因为太多油啊嘛，咁你一定会觉得西多士要落街食噶嘛。 都系。 而家有个气炸锅之后，我觉得好开心。 其实而家系多咗好多咧自家煮食嘅习惯， 因为好多人以前是完全无饭屋企嚟噶嘛，即系唔会喺屋企煮嘢嘅。而家大家我系不如都冇办法啦，出去买不如喺屋企整啦。 系啊，但系气炸锅咧好易失败嘅，因为咧我自己咧之前即系买咗气炸锅啦，我第一样整咧好劲，整牛柳粒，买咗啲安格斯牛柳粒咧整，最后咧我唔识，因为部机上面写牛咧就系要整廿分钟。最后我就 set 咗廿分钟，180度高温，我出嚟真系变牛肉干，全部都干真真嘅。我仲好嘥啊，摆咗20几粒，我妈话我癫咯。 安格斯牛肉 干系啦， 高级版。 嗱，咁啊，虽然咧，即系你话已经开光咗你个气炸锅啦，但我想讲，我到而家冇开过。 点解啊？买咗唔整？ 因为我就好兴奋地上网睇好多短片啦，跟我发现原来洗好难洗。 哦，诶，嗱，我有个小分享，你咧就系睇网上好多人都教话好难洗噶嘛，但其实咧你用气炸锅咧可以加牛油纸咧就可以堵截到你要洗好麻烦啦，因为我咧初初整咧嗰啲油系落晒底嘅，但系后屘咧我就再研究，诶，原来牛油纸咧你只要覆得好咧，其实佢系可以唔会落到个油格嘅，即系啲油系完全晾咗喺张纸上面咯。 系，但我想讲咧，即除咗呢个之外咧，最想讲最爆嘅咧，最近俾我发现咗一样嘢 系咩咧？ 而家连鸡煲都系一日一煲。 哇！ 点做啊？仲 要嗰个鸡煲点样一日一煲法咧？咁通常你搵火明火挞着佢噶嘛。咁、以前咪有啲盒仔咧，即早几年咪 hit 咗有个就系嗰个嘅捞捞嘅咩海底嗰个咧。 系啊系啊。 就话你就咁抌啲嘢落去，咁佢就会自己有啲蒸汽定啲点样就整到你热晒煲嘢嘅。佢而家有呢一个鸡煲版啊！ 哇！嗱，所以嗱，即系咧，今日咧听咗阿毛呢个消息之后咧，翻屋企试下，究竟你能唔能够用自己气炸锅咧整到你嘅一人一煲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严厉批评美国对11名中央和特区官员实施所谓制裁，形容做法卑劣和无耻，明目张胆和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特区政府发言人说，美国的行径暴露出双重标准和虚伪，明显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令到香港和国际社会中很多人感到愤慨。发言人又严厉谴责美国政府故意公开特区政府官员的个人资料，指此等差劣的行径等同国家级认可的起底行为，严重侵犯私隐和危害个人安全，特区政府保留采取任何必要法律行动的权利。多个团体先后到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抗议美国制裁内地和香港官员，其中民建联认为美国的目的是配合特朗普政府和反华政客压制中国发展，为特朗普在选举增加政治本钱。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周浩鼎说，美国一方面强调自己国家安全的重要，但是另一方面反对港区国安法，是双重标准，而美国同时打压华为和 TikTok 等中国企业，是司马昭之心。民建联成员将抗议信放在闸口指示牌之后离去。Facebook 表示，被列入美国政府制裁名单的有关 Facebook 账户将会被禁止使用任何存在支付行为的服务。Facebook 香港发言人回应查询的时候说，任何 Facebook 账户一旦被美国政府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列入国民及被阻禁者名单进行管控， Facebook 有法律责任对这些账户采取行动。发言人说， Facebook 的服务营运必须受到美国法例约束，亦都可能因应不同情况而采取相应的合规措施。食环署宣布，因应近日有新型肺炎初步确诊个案同沙田街市有关联，沙田街市今日将会提早在晚上7点关闭，深层清洁消毒。另外，检测承办商已经向沙田街市摊档从业员同驻场人员派发样本樽。 食环署又话已经喺八个人流较多嘅街市，包括牛池湾街市、红磡街市、大埔墟街市等，安装体温探测系统。署方亦都同机电署合力改善部分街市空气流通嘅情况，并且按实际需要尽快为部分街市购置水冷移动式空调机。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气温介乎28至34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个星期中期骤雨逐渐增多。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而家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交通繁忙，龙尾窝打路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亦都是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泽安村。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狮子会一段是交通繁忙，龙尾白沙湾码头后少少近住豪涌一段车龙就排到南围。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中区的德辅道中有紧急道路工程，直至到听日早上6点，德辅道中去湾仔方向介乎不打街至到美利道一段仍然是封闭，沿住德辅道中去金钟道的车辆是需要改经遮打道和美利道，多条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在九龙湾的宏照道因为道路工程，直至到星期一的早上6点，宏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荣发工业大厦一段的慢线仍然是会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康乐道中和记大厦桥面来回、青山公路月品酒店来回和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为帮助企业周转，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推出100%担保特惠低息贷款，最多可借6个月薪金及租金或400万元，免担保费，头12个月可以还息不还本。如需要借款更多或更长还款期，计划另提供80%和90%信贷担保，详情可向参与贷款机构查询或浏览 hkmc.com.hk/sfgs。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都走过一条迂回的人生道路，胡适亦都不例外。 写胡适，我是希望人家慢慢的看这本书，回味一下中国知识分子像胡先生这样的人，他怎么样在中国艰难的时候走完他的一生。尤其在现在，在香港我们都受了很大很大的磨难了，那么看胡先生一生，你会想到很多事情。 星期六晚9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开卷乐，董琪会分享他的作品《读胡适》。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是阿 B， 是一个准妈妈，好多谢每一位每日在前线打紧仗的医护人员，希望大家都减少社交接触，撑医护，撑香港。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魔力的神施培，寻常事认真做。 Saturday game on。 喂，今集咧就到我啦。咁咧今日 Saturday Game On 讲得唔正添， 好紧张。 Saturday Game On 咧，咁其实我就每一个星期啦，我哋都会准备咗一啲嘅得意嘢咧俾大家估嘅。咁通常我哋都会俾啲 tips， 然后咧就听下声啊，或者摸下。咁咧喺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咧，咁你哋都可以一齐估噶噃。 系咪真系佢啊？ 真系阿莫，唔系仲有嘅。点知阿莫听紧我哋啊？ 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啊，我叫莫莉，我咪一齐玩啊！ 好啊，你要同我哋讲声加油先啊！你唔系打算系想讲加油咩？ 唔系啊，陈上自愿真做，的神仙陪你哋好。 喂，你好啊，点称呼你啊？ 我叫莫莉啊，我好紧张啊。 唔使紧张噶，我哋好多人打上嚟都系咁噶。嗱，今日你知唔知道我哋清唔清晰个游戏点玩噶？ 我约啦，你知唔知道今日咧会玩个答案系咩啊？ 系啊，我都想知道，因为今日我会同你做一 pair 啊嘛。嗱，咁我同阿莫莉就做一 pair 啦。咁今日就我俾大部分嘅 tips 咧，阿莫莉，莫莉就喺电话旁边估。咁啊，收音机朋友咧都可以透过我哋嘅社交平台啦，一齐估下呢个答案嘅。今日你发题，咁系你想俾嘢我哋先啦。 冇错，我而家好忙啊，本身谂住出个 post 俾大家可以喺下边留言啊，转个头等一等我。 好， 系咁我而家讲咗先。咁今日呢一样嘢咧，就系细个嘅时候成日用，但系大个咗咧都有机会用，不过咧就少啲啦。 奶嘴、 奶樽，我都系谂呢啲啊，我都系谂呢个方向，一系奶樽，一系奶嘴，因为奶樽咧。即係搶小朋友奶飲咧，我都係成日都做嘅。 嚇！ 即係有啲啱啱出世嘅親戚嘅小朋友咧，佢哋嗰啲 衰啲，你大蝦仔。 佢哋嗰啲奶樽咧，啜啜啜咧，嗰啲奶粉沖出嚟好好味㗎。 好甜咯，飲落去嗰個 聞 落去陣味，但我冇走去同人爭嘢，所以我唔知佢哋咩味嘅。 我爭㗎，我爭㗎。嚇！ 同埋咧，我係。同埋你中意啲咩？ 我点解话奶嘴？系我点解话奶嘴咧？因为咪有奶嘴糖嘅。我觉得大个咗啲人就会喺度食奶嘴糖，所以我约你就系讲奶嘴。 哇！你讲起奶嘴糖真系好多年冇食啦。你讲系钻石型嗰只啊嘛？你讲钻石型嗰个啊嘛？ 有两样啊，系啊系，好似有两样噶系嘛？定系钻石型？ 我食过钻石型同埋唇膏笔咯。 系我都有啊！ 唇膏笔好好味噶，不过你话翻去你个正题先， 我哋翻去正题先，继续延伸呢一方面咯，冇问题噶。 我见好好吹啊嘛，我哋啱啱嗰啲。 系啦 ，我问问题啦，好唔好啊？我问先啦，即系头先思培就话大， 佢俾完噶啦， 佢俾咗啦，咪就系大个嘅人都有机会用得着咯。 系啦，但系细个嘅时候用得最多嘅，咁另外。呢一样嘢咧，佢系可以配，应该话正常佢要配另外一 set 嘢一齐用嘅。咁但系冇咗嗰样嘢都冇话唔得嘅。咁奶粉同奶樽 系嘛？仲有水， 可以噶，系啦，因为佢用热水配热水先开得到用啊。 有机会噶， 系啦，细个用得多啲奶粉嘅，大个少啲。 细个用得多啲，系咪防蚊嗰啲蚊贴啊、蚊怕水咧？嗱，大个都有机会用到，不过小朋友惹蚊嘅几率高啊嘛。 但系 我谂到 系，你讲咗先啦，你估啲咩？ 你答咗迪神先。 呢一样嘢通常唔系。通常如果你蚊拍水是阿妈买的嘛， 不是阿爸都会买的， 都有机会的，但小朋友会有机会自己买的这件事，小个的时候 他被蚊咬他都会我想买蚊贴，敲报纸住在前面我想买蚊贴。 好，到我问 了，到你了，到你了。 我想问一下他是外敷还是内用内服的？ 两样都不是， 外敷 又 唔 用， 喂，外敷又唔会，内服又唔会，即系佢唔系用喺身上面啦， 系 咯，外挂式噶啦， 外挂式嘅，嗱，首先已经 都唔系噶，外啊系啱啱， 系咯，就外挂先至用得着啫。 我头先就出咗一个贴纸，咁就喺呢一个社交平台上边，咁大家欢迎喺下边留言估估啊， 佢效率真系好高， 睇唔睇得噶喂？ 睇唔睇得？ 你讲个贴啊？ 唔可以， 系啊，即系我唔睇得嘅。 我啲听众咁醒， 唔系啊， 要俾你睇到个答 案。即系我唔可以上网睇嗰张相嘅。唔系，我如果睇得，我咪叫阿莫去睇嘛。 哦，阿莫， 系啊， 我唔会咁衰嘅，我会同步嘅。 OK， 嗱，我阿莫冇问题想问啊。 我头先问咗啦，就外敷定内服咯。 啊，系。 咁所以就撇除咗佢系奶粉、奶嘴同埋呢个 唔食得 嘅蚊贴咯。 好，我问。思培的感觉呢应该是家里都有用开这个产品，有家里人有用开的。我估是不是跟电器，即用电的这个东西。 用電啊？ 需唔需要用電 嘅？唔使 不插不帶電嘅。 不帶電噶。我即刻其實呢樣嘢係新買嘅，因為以前咧細個嘅時候，你冇睇到啊？ 冇睇到啊，因為啱啱遮咗。 啊，太好啦！因為呢樣嘢咧其實係進化版嚟嘅。細個你有一樣你都有嗰嚿嘢，但係嗰嚿嘢咧係好冇乜新奇啊，冇乜特別款嘅。但係我行街發現，哇！而家可以咁靚嘅呢樣嘢。 圓規唔通？ 圓規點樣可以變化咧？ 我又有 個花喎圓規。 我想问呢一样嘢系俾我哋娱乐地用嘅，定系学习用嘅咧？ 学习用 系咪圆规咧？会唔会圆规咧？嗱，学习用因为佢有 圆尺， 细个会用，大个唔多用啊嘛。 我反而觉得系嗰啲咧，嗰啲叫咩啊？夹一条条线嗰啲簿叫咩簿？我突然间唔记得。 格仔簿， 单行簿啊， 一条条线一 簿，系或者前嗰啲 A B C 嗰啲咧，练习毛笔嗰啲字嗰啲咧。 听得出你好耐冇学习啊，冇 好明显啦、啊。你 话近咧， 讲唔出 乜仔嘛？ 近唔近咧？ 近唔近啊？都是学习上用的， 是 都是近的，用得着可以配埋本书一起用咯。 哦，即系佢系一件类似墨砚， 唔知啊， 然后就配埋本书，咁你就喂咁墨砚嗰啲似喎。 哇，嗰阵时咧好中意磨墨噶， 系咩？ 细个系啊， 好臭喎， 好臭噶， 仲要唔系用只水加棉花嗰只，嗰只我觉得唔好玩噶。一定是一个蚬咧，跟加几滴水落去就自己捽嗰啲咧， 啊，即 系花倒一个墨嗰只， 磨落去会叽叽声嗰啲啊嘛， 系有冇叽叽？我唔知啊，即系我就知揾毛笔撩下去嘅啫。 哦， 唔系，细个好希望自己有一支系嗰啲自动出墨嗰啲，我觉得磨墨好核突，同埋咧一系就挤 毛笔又自动出墨嘅咩？ 都有啦，有钱人家 科学毛笔啊嘛。 吓、啊，喂，我用我都好 cheap 嘅，5蚊定几蚊支毛笔嘅啫，木柄，然之后自己开亲个头都烂嗰啲咯。 好烂嘅咩？ 用多几用嗰啲毛会飞起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你以为油油嗰啲扫咯，明明好尖噶嘛？你扫下扫下会擦开晒，好油油咁样噶。 系啊，又唔舍得买个支喎。 系、啊。喂，嗱，我哋即系退庭商议一下，我哋又谂一谂，我哋转个头翻嚟就睇下第二个 level two 嘅 tips 系乜嘢啦，好唔好？ 好。 星期六下周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魔力的神师培，寻常事，认真做。 Game on, level one. 我揾翻我 partner 出嚟先啦。 好啊，好啊， 系啊，系你，系你啊，莫莉。 咁啊，终于到我啦。 喂，嗱，头先我哋即系歌前啦，就即系有少少嘅 hints 啦，少少嘅 tips 啦，咁样咁啊，网上好似都有啲反应喎。 冇错，嗱，咁咧就有几个听众朋友估嘅，咁啊，分别有人估 铅笔 啦，仲有铅笔跑啦，仲有擦胶啦，咁究竟啱唔啱咧？一阵你 唔系，因为你俾个 hints 系有啲似呢啲嘅。你话因为细个诶会成日用得多，大个少啲用嘛？因为大个而家咧通常用电脑噶啦嘛，你问你啲字点写，你可能都唔识写添。 或者系细个玩得多咯，都系嘅。你会即刻谂起同学习有关嘅，但其实同玩乐有关都得噶嘛。 揿擦胶笔， 喂系我记得咗头先，我问佢娱乐定系学习，佢咪话学习噶？ 佢话系学习，即系佢同书本有关系嘅，即系你可以 用 于书本嘅。我就觉得揿擦胶笔，师培嘅眼神好似。有啲答案喎、 啊，系细个嘅时候好想要呢啲揿擦胶笔，系高级嘢嚟。系 啦，嗱，细个咧有两样嘅文具好想要嘅，第一揿擦胶笔啦，因为揿擦胶笔有啲似老师咧揿粉笔嗰支笔啊嘛，有啲同学仔觉得好靓啦。第二弹弓嘅笔盒， 系啊，呢个真系超想要。 有好多掣咧俾你揿噶，你每揿一个掣咧，个笔盒就会爆啲嘢出嚟嘅。 好多机关 系啊，即系例如你想攞蓝笔咁样啦，你揿个掣咧，佢就会弹一排蓝笔出嚟。你揿个掣咧，就弹个擦胶出嚟嘅。 系，你就觉得好 fancy。 可以俾 level two 嘅。系啊， 好啦，嗱， 我 俾个俾你听听下， 因为讲到呢度咧， 听下听下听， 唔甘心， 听下，仲唔系似擦胶笔？ 好啦，其实下一步咧，你就可以摸一下都得嘅。嗱，其实头先咧，应该如果你听嘅话咧，你觉得佢系轻？你讲系大嚿定细嚿先？ 不如我摇下得唔得 啊？得， 嗱，我摇下啦， 可以 fit 下摸。 喂，似戒刀喎、哦。有铁声、哦，即系佢弹出嚟有种胶声。咦，唔系、哦，喂，有少少似咧，细个写嗰啲叫乜嘢啊？唔系涂改液，涂改带，有啲似涂改带。 会唔会系你一开头讲嘅盐规啊？ 我有啲咁嘅谂法，因为大个你真系好少用啊嘛，你几耐用？你几耐冇用过圆规啊？ 冇用啦，直情 个人就开始亏啫，但系你好少会用圆规， 同埋个人都开始圆啫。 系咯，一系就圆，一系就亏，但系有种似圆规，即系佢一个物件咧系三尖八角噶啦，唔系一个好完整体噶啦。 同埋呢样嘢系好得意嘅，系。 冇啊！我想讲咧，就系的神头先讲完涂改液咧， 涂改带， 我都觉得系可能似，因为佢有讲过而家已经有进化版啊嘛。 系啊， 以前嗰啲系就咁一啱咧，即系要沟噶，沟嗰只唔知咩水，唔记得咗啦。 喂，但系我头先讲咗几样嘢都好似、哦。即系我遥远真系好似，有次嗱，我哋收集个范围先，有 摸先啦，不如 佢未俾我摸啊，佢都未话俾摸得， 俾你摸啦， 摸得啦嘛， 系啊，可以， 摸得啦， 你摸完你都估唔到其实， 好， 哇咁， 因为我想讲呢样嘢系好可爱，咁而且咧佢系一个进化版，所以咧其实佢已经同佢本来嘅面貌系唔同咗噶啦， 一切嘅 变到正经啦， 一切嘅谜底已经解开啦， 系咩？ 我已经知道系咩嚟啦， 真 系，我话俾你听，我神之手唔系流啊，笃一笃啊，知道嗰个窿系用嚟做咩？ 系嘛？ 系咩啊？ 你小心夹住只手， 铅笔跑， 小心夹住只手。 点解你咁 先形容俾你听下？点解我圆笔豹咧？第一咧，佢应该系河马样嘅圆笔豹。哇！我连咩动物我都估到啊！话俾你听， 咁样 先系啦。一个河马型嘅圆笔豹啦，有机会出嚟可能系青蛙都唔定嘅。但系佢总之个头系好大嘅，一个动物形态嘅嘢啦。但系你一只手咧，全个可以揸得晒噶啦。咁佢个口嘅位置咧系可以擘大嘅，系擘得好大添。咁入边咧喺个口入边咧。就有个喉咙定位咧，系一个窿嚟嘅。 会唔会钉鼠机嚟噶？ 唔会唔会，喺个口，因为我摸过晒啦，冇介手冇钉位嘅。但系入边有一个窿，你钉鼠机点会入边个窿咧？ 可能摆 入桶嘅咧。系圆形嘅窿。咁好啦，我再摸一摸啦，摸个 pat pat 啦，冇嘢嘅 pat pat， 但系佢好细个圆笔豹，因为咧喺佢脚嘅位置咧，又系一个大窿，系成只手指弓塞得入嘅。你再摸一下咧，入边有一粒螺丝仔。然后咧喺螺丝仔侧边咧有一个刨嘅位置啊，咁嗱我基本上摸到嗰粒螺丝仔，我就十成把握佢一定系圆笔刨，因为大家唔知道有冇拆散过圆笔刨啊。我细个好中意拆圆笔刨 嘅。我以前应该咁讲，我而家都系用圆笔刨嘅，因为咧其实我哋啲眉笔啊嗰啲都要刨噶嘛。咁、哦、但系咧，我唔知系圆笔嘅问题定系圆笔刨嘅问题啦。我发现我买咗好多唔同牌子或者唔同形状嘅圆笔刨都好啦，啲圆笔都系会刨断噶。而家 系咩？ 啲眉笔嗰啲都系刨断噶。 系咪啲眉笔唔靓咋？ 系啊，质地有关系咯，同个笔刨都有关系嘅。即系如果太钝啦、都有机会刨得唔好噶嘛。 系，我唔知点解硬系就系会刨出，即系其他品牌嘅眉笔都系噶，即系唔止系一个噶。 唔系啊， 所以我就唔知系圆笔刨问题定圆笔问题咯。 以前细个圆笔都系噶嘛。以前細個有啲圓筆，有啲筆咧，成日都刨極都個心都係攝喺裏邊嘅，刨極都刨唔到尖嘅，咁就好嬲。但係究竟呢樣嘢係咪真係圓筆刨咧？ 嗱，我自己就真係十成把握啦，即係都100% 覺得佢就係圓筆刨啦。咁我個答案就係圓筆刨。 好，阿莫估唔估？ 好，梗係跟。啊！ 即 神啦，100% 肯定 系啊，大佬 嚟噶嘛， 神之手嗱，我连河马都估中啊，佢真系河马啊， 咩都俾你捉得到出嚟啊， 真系一只手指就知佢个窿系咩来龙去脉啊， 摸一摸就知啦， 系啊， 但系嗱，你咁叻啦，估埋究竟进化版进化喺边度？除咗因为个外形之外啦， 水樽盖咯， 我估进化喺个口度， 进化喺一个水樽盖咯。 我觉得是应该是他会吃了一些圆笔碎的，他如果这样说 的。咪住先，是不是应该他抵了那嚿东西是好像没说真是那些什么吃圆笔碎啦，但他会不会是有其他的功能的先，即是伤在其他地方都得。 吸圆笔碎。 伤在其他地方都得。 伤 在吸圆笔碎或者按个掣他就已经可以，即是不用以前那样插到很散才掉圆笔碎出来。 是我们的观众很紧张很用力啊问这个问题。是咪？ 暂时未有呢个 function， 未有呢个 function， 但我估系咪应该吸喺其他位置都得噶？ 吸喺其他位置系 水樽， 冇错，喂醒目啊！咁呢一嚿嘢咧， 漏紧水嘅，有窿嘅，大哥。 唔系啊，个原因系咧，平时以前嘅圆笔刨咧，嗰、那个收集圆笔碎嗰位好细噶嘛，即系你可能刨五六下你就已经要倒噶嘛，但系呢一个咧系可以俾你个脚嗰个位咧系套落一个水樽嗰度嘅，咁、你用完，譬如啲樽你唔要啦，咁你唔好嘥，你留翻个樽，然后可以摄呢一只河马上去，咁你一路刨嘅时候咧，下边嗰个空间咧就劲大，你可以可能。一两个月先至换啊，咁样咁就系新 function， 系啊， 送俾你啊，喂 ，Q Q 噶， 送俾你啊， 因为听众 咩嘢 想要咧， 师培每次估完啲嘢都送俾我噶， 喂，唔好讲话，唔好咁讲啦，我哋估完啲嘢咪又系送俾佢。 谁别个偷欢，可惜正义太沉闷，恐恶里独个人，一刀割做两人，巴不得把罪念提还，委屈你属哪一方，扮端庄多么壮观，可一半做圣人，多一半再杀人，恶毒地捏着器官，地位一般需要恨，若真心都终于假意恨。 走过自问，但受不了如粉，能得一半天真，也可一半刚刚坏人。一张脸未够可观，就变脸别再亏本，装好过为恶人潇洒到受两拳，从未先负着欠奉。能得到救恩，心会催生我这个替身。经几次地震，先知道没有神。谁又怕犯重振？自愿贱卖了灵魂。没分身可比我狠，若可生都可有丑恶爱魂，赠你一句名分。如走早太合心，那刻心你需要对等。未舍得邀请放生，在世界有几个躲你回你，便是逼去囚禁。曾经早已崩溃了，扭曲了分寸，是否失忆了，伤心也不知了，是否当放了，不怕人挂起了灯。 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说，美国本身有大量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但是以香港国安法为借口，充分反映美国的双重标准和虚伪。李家超说，维护国家安全是天经地义的事，美国想用所谓制裁作恫吓不会得逞。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说，维护国家和香港的安全是他的责任和荣誉，外国对他的制裁对他来讲毫无意义，他会继续专心做好维护国家和香港安全的工作。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下周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此外，位于吕宋海峡以东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度形成。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气温介乎28至34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个星期中期骤雨逐渐增多。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近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近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喇沙利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龙排到窝打老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泽安村。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介乎翠塘路至到狮子会一段的交通繁忙，后少少近住豪涌一段龙尾在南围。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在香港仔隧道有道路重铺工程，直至到星期一的早上六点，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近住葛亮雄医院一段的慢线仍然都是会封闭。 另外同大家预告一下咧，喺窝打老道会有紧急道路维修工程，由稍后六点起，直至到星期一嘅早上六点，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龙翔道公园嘅一段慢线咧，系将会临时封闭。封路期间，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嘅管道车速限制系会临时减至每小时50公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和记大厦桥面来回、青山公路月品酒店来回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七点正，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5:58。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V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香港中文大学法律系啱啱毕业的学生范彦章。每一年中文大学亦都唔例外啦，会派出一队学生参与国际仲裁模拟法庭比赛嘅。咁虽然今年咧有疫情嘅关系，所以比赛需要网上进行，但系咧我哋嘅队伍就冇放弃过啦，更加赢得中大历嚟第二次嘅总冠军添。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我系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魔力的神师培寻常事认真做。 喂，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㗎。 因为我哋就係 港珠特工队。 好啦，翻翻嚟啦，五点后嘅寻常事认真做，咁啊，直播室入边有阿思培啦、Dixon 啦，咁啊，电话旁边有莫莉喺度 ，Hello， 系啦，喂，嗱，咁啊，今日咧 ，Dixon 咧同你讲呢一个嘅事件咧，就系、是、想问下你两个先，有冇试过系俾屋企人成日点你咧？即系明明嗰样嘢唔系咁嘅，啊，佢话俾你听教你系咁，搞到你出去撞晒板咧， 啊，绝对有啦， 系咯， 阿莫你先。 我咧最记得咧有一次咧，我嗰阵时都已经系好耐年前噶啦。我有一日就同我姨讲，我话：，哇，好想食曲奇啊！咁讲，佢话得啦，唔好买，我教你整，我整俾你食。咁讲， 咁 系真噶？咁佢话系咁讲，因为佢煮西式嗰啲蛋糕嗰啲系 O K 嘅。咁我梗系信佢啦。 系， 点知咧，跟住我整完嘅时候，我越整佢已经觉得越唔对路噶啦。跟住之后焗嘅时候，我已经觉得唔系，嚿嘢唔扁嘅，点解越焗越胀嘅？跟住之后最后尾个曲奇变咗松饼， 哇，系啊！ 跟住我以后都唔再信佢。 我觉得咧，唔系真系个人嘅烹饪主意都系好嘅，即系或者佢嘅教法都系啱嘅。我之前又系有个亲戚啦，教我就系、是、我想整咩咧？嗰啲软淋淋嘅好滑嘅朱古力啦，跟住 suppose 咧就要买嗰啲忌廉嚟打噶嘛。咁正常嚟讲咧，就应该要攞啲全脂忌廉 朱古力，好似叫做 吓，系啊系啊系。佢就想攞呢啲全脂嘅朱古力嚟打，全脂嘅忌廉嚟打嘅。结果我就买咗半支嘅，即系叫做低脂啦。 跟住後屘咧，佢我打咗成30分鐘都起唔到泡，佢就話應該得噶噃。咁但係其實最後係唔得嘅，即係你自己要再搜尋多啲啦，上網。另外咧，我屋企人咧曾經就係 fit 過我。咁佢就話俾我聽，因為我爹哋好中意食生果噶嘛，咁我有咩生果嘅嘢就問佢啦。 生果猛男啊嘛， 冇錯， 每個禮拜都知嘅。 係啦，咁佢就梗係問佢啊，邊個肚好食啲啊，邊個熟啲啊？佢話你攞個鼻去聞下咪得咯。咁但係其實肚咧，佢面頭咪有陣毛毛嘅。 嗯。 咁我就揾個鼻去聞啦，結果呢啲毛咧原來佢黐住我個鼻嘅，跟住痛咗幾日。但係我唔知係咪淨係我嘅問題咯，唔知其他人有冇試過，就係聞啲肚，然後嗰啲毛黐住咗個鼻。 嗱，反而咧呢一個我好少食肚嘅。但係因為最近咧就食榴蓮啊嘛，榴蓮貴啊嘛，咁然之後咧我就即係有食啦咁樣，咁我有 friend 咧都買喎，咁跟住咧佢買咗翻屋企之後咧，我就同佢講，我話嗱記得啊，即係買翻幾點樣食點樣食啦，講講俾佢聽啦，跟住翻到屋企咧食完成個榴蓮之後咧，我先醒起要再提佢，就係咧你知唔知食完榴蓮 唔好食埋粒核， 唔係食唔食埋粒核係應該正常諗到嘅，咁但係咧你知唔知點樣可以下火啊？ 飲鹽水咯。哦 唔系净系饮盐水咁简单， 榴莲壳饮盐水咯， 冇错啦，你要加榴莲壳嘅，咁跟住我就同佢讲啦，喂，记得加榴莲壳啊，咁样，咁佢就系因为咧觉得屋企人成日都即系点佢啊，呃佢啊，即系整蛊佢咧，佢就最后咧屋企又有同佢讲噶，你记得唔好抌个壳啊，转头要饮啊，佢仲笑屋企人傻噶你，即系你话我咁蠢啊，你手掉咗。最后其实佢就冇用到个榴莲壳咧去到饮水，但你知唔知解原来会可以烧到火啊？ 吓，我以为是传闻嚟嘅，即系我以为系啲嗰啲大家 即 系传 言，俾你以为系，唔系其实真系烧到火噶，因为佢哋话咧，原来呢个榴莲壳咧嘅外皮本身有个酵素嘅，你只要加咗水咧，再饮翻佢酵素系会中和咗你食嗰啲火嘅。 哦， 系、所以我都觉得因为学到新嘢，咁但系点解我突然间讲起话会有冇试过俾人点你咧？就系因为咧。有一家人咧，个爸爸咧最近就好出位啦，被呢、這个称为咧料理师傅啊，即系因为咧佢本身咧凑住个小朋友嘅时候咧，咁阿爸唔系阿妈咧，同啊个姐工人姐姐咧，其实每一晚咧都会整定饭送嘅。咁你都知啦，即系而家有啲人可能系妈妈出去工作，爸爸留屋企凑小朋友噶嘛。咁呢个家庭就正正系啦。咁咧佢就个妈妈咧就整好晒啲料理，每一次咧都俾嗰个嘅小朋友。最后咧有一日真系唔记得咗整，咁点算咧？姐姐又唔喺屋企，妈妈又冇整低餸，最后得爸爸喺度。爸爸咧就谂咗好耐，究竟点样整嘢先可以令到个小朋友食得开心咧？佢就谂起一个灵机一触，阿女啊，今日整餐饭俾你食。爸爸食咩饭啊？我整一个香橙饭俾你食。 啊！我听过啊，跟住 个 女 话开 心啊， 妈咪。个女系话超级开嗱，记住啊，个女咧系成日食饭细完嗰啲，你都知道小朋友啦，即系例牌细完噶嘛，一餐饭食两粒钟噶嘛。佢话食完嗰一次之后咧，佢系冇谂过可以咁好食。 我谂系因为个女惊咧，唉，而家咧屋企人开始虐待我啦，佢啲饭都开始唔 想爸爸唔好打我啊！ 如果我连呢一样嘢都话唔好食嘅时候，以后就系得粥食噶啫。 系啦，咁所以咧，即系个女咧最后食咗一次之后咧，阿妈都话莫名其妙啊！个女咧自嗰次之后，下一次咧再话，哎呀，食呢个香餐饭好唔好啊？阿女即系即刻食饭。系立刻食晒个饭，咁但系嗱， 我觉得系因为啲橙味令到啲饭有甜啊，咪因为其实饭有糖噶嘛， 系 橙咪令到佢更加甜，咁小朋友中意食甜嘢啊嘛，系嘛？ 嗱，究竟会唔会咧？今日咧，我就即系率先带咗呢个饭翻嚟啦，讲啊讲得咁开心啦，究竟呢饭好唔好食咧？咁师傅食唔食橙噶？ 食水果王噶嘛， 食橙噶嘛。 今日我唔 系系啦，咁所以咧，今日我哋有啊呢个白老鼠啊，咁样师培觉得呢个饭好唔好食咧？较早前我就已经准备好啦，师培等阵试下食咯，食下呢？你食橙啊？最紧要你中意食橙啦， 中意食橙都中意食饭嘅。 咁啊好啦，唔好唔开心，唔准唔开心，你要好开心啊！我中意食，我等下要食咁样。 哦，系嘅，爸爸，好明显冇得拣啦，系咪？ 画了很多迷惘的圈，藏着我辛酸，从最高点堕到最低，情绪很乱。录音房一个我，不理地球转。零碎音阶逐个雕刻，仍然未作低端，未当风错极是介意丢脸，在乎中过的箭，为评论而气短。开灯熄灯，气叶散落似分音。熄灯开灯，失意可降半音。闭关数月，领教欢音，孤岛。 了很多未看的书，人用要支持，自信必经重建，拆毁才靠得住。录音房一个我，不断地尝试。音阶陪我悲伤，沿途贫病相依，或许我不应该这样怕夜争议，云忘缺过的字，突然乱了拍子。开灯熄灯，气亦散落至昏阴，熄灯开灯，失意可降半音，闭关数月，领教呼吟，苦恼之沉，旋律再生，熄灯开灯。好我决心，可拣以后更吸引，穿过的恨，悠然在闹市中看着人群，还是看着浪群，习惯讨伐别人，吞噬别人，没有下文，有幸我们还有精神时间房， 林奕匡精神时间房啊，咁啊，师培呢一刻咧都好精神啊！睇下等人食完呢个饭会有咩反应， 我 都好期待。 谁入地狱啊？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嗱，头先咧，我哋仲喺度讲紧啦，就话即系呢个爸爸别出心裁啦，即系谂到一个咁样嘅餸咧，就系呢一个橙饭啊，仲系叫香橙饭。咁啊，师培咧，其实头先咧个心都谂噶啦，喂，得唔得噶呢个香橙饭？ 好奇怪喎、哦，橙还橙。嗱，平时咧士多啤梨或者香蕉都有人攞嚟做料理嘅，但系橙真系少见。 唔系，作为你喺呢个生活喺呢一个生果世界入边咧，我谂食橙你都真系经常啦。头先你都有讲过下食橙啦。咁但系咧，今日咧我哋就准备咗，应该系我啦，我准备咗呢个料理俾你咧，我都未食过嘅，真系有一个香橙饭。咁但係我而家即係因為係食晏時間啦，咁大家聽到呢個聲帶嘅時候呢，就係、是、一個 lunch 嘅時間。咁你都知啦，即係而家我哋係經常戴口罩㗎嘛，咁所以呢我哋就係一個食 lunch 時間呢食飯，順便俾你試下呢個香橙飯㗎喎。 好驚啊，你個橙洗咗未㗎？ 洗咗㗎啦，手都洗埋呀，刀都洗埋呀。咁所以呢我而家呢親手就切一個橙俾你食。 平時咧，阿媽就話買橙嘅話咧，就唔好買呢個皮咁厚啦，咁啊正常個餡肉就會多啲。但係呢個好明顯咧，就係厚皮橙嚟嘅喎，識唔識揀㗎？ 由於我而家咧真係喺你面前直接切呢個橙咧，所以咧我都覺得呢個橙咧好勁，因為我成手都係橙汁。 喂呀，你知唔知點解啊手工做曲奇咁好味？我覺得最重要嘅原因就係因為啲手汗嘅原因，即係真係手做。 我而家好乾㗎，我嘅手。你聞到 再加埋啲手汗， 香橙好勁啊！ 我明白， 你見唔見到我喺度切出嚟嘅時候咧，嗰啲汁啊， 飆出嚟咯， 係啊， 好誇張喎、啊，爆出嚟喎、 啊，係啊，嗱， 喂，但係、我想問你，個飯係擺啲橙肉定擺啲橙皮啊？其實橙皮咧可以生咁食嘅咩？ 你係咪想食橙皮飯先？ 唔係啊，唔係啊，我問啫。 喂，其实呢你切得咁辛苦，不如我用手搣啦，不过手好似好污糟。 唔好啊，因为我已经洗咗手啦，我已经洗咗手啦。 哦，辛苦辛苦。 咁所以呢我都唔想令到你嘅手好污糟。 系，但系其实我自己好中意搣橙嘅，因为搣完橙咧，有啲人好怕咧啲橙皮啊、橙汁啊嗰啲橙嘅味咧就黐住喺你手落好耐。但我觉得咁样好香。 我为咗你呢个橙，我琴日洗埋剪埋指甲。 喂呀，好细心啊！ 好细心咩？其实我指甲长咗嘛，因为我要剪指甲。 仲好似赞你添。 哇！我已經搣到成隻手咧，都係呢一個嘅橙肉、橙汁啦。 好核突！ 但 係 已經嗱，我哋見到有少少成績啦，就係、是、因為個橙咧都已經搣到一半嘅地步啦。 嗱，其實我覺得心機嘢嚟嘅，即係你見住咧，你嘅假設係爸爸啦，或者你嘅好朋友啦，總之專登去搣一個橙俾你，然後搣完橙之後，仲要咧細心地將啲橙肉去擺喺一兜飯裏面啊。雖然佢可能唔好味，但係心意都搭夠。 食 就 未 嗱，咁而家咧佢就準備咗一盒飯啦。 熱膠飯 係咪啱煮先定買 嘅？唔係係買嘅，屋企自己 嘅。哦，仲要係愛心屋企飯。喂，點樣啊？佢而家咧就咁將一個啱搣完皮嘅橙咧，就咁將佢變成一攤攤，仲要咧有一個係三攤黐埋一齊，仲連皮。嗰啲，跟住就咁放喺白飯上面，做咩事嚟？ 嗱，而家咧，即系唔好讲咁多，我咧就将嗰、那个一攤咧系搣得好细嘅。咁我亦都咧，因为卫生嘅关系咧，就攞咗个筷子啦，同埋攞咗呢一个嘅羹咧，系俾你食嘅。咁啊，因为师培咧不嬲出名噶啦，就系、是、人太好啊，佢咩都冇所谓嘅，无论阿嬷煮咩黑暗料理咧，对于佢嚟讲都冇乜所谓嘅。咁所以咧，嗱，而家师培手揸住个。个录音机啦，咁所以咧我就帮佢咧撩好咗饭先。嗱，我自己睇到呢个饭咧，我系完全觉得唔吸引、唔好味嘅。但系嗱，个小妹妹话系好好食噶吓，即系个小妹妹话好好食，咁所以究竟系咪真系好食咧？ 喂啊，好核突啊！嗱，我试下咧。 哇，你听下你嗰啲咬开个生果嘅汁几劲。个小朋友话好食到系。平时会即系揸住碗饭细软，佢都觉得系好食到要 keep 住食咯。一听到话有香橙饭食，佢会即刻食咯。 咁夸张啊！但系其实佢冇摆任何调味料喎。讲真，好简单，一碗白饭再加一个搣咗嘅橙放喺面，仲要唔系就系得橙肉，仲有个上面嗰啲叫咩啊丝啊皮啊，仲有橙。 佢个橙成个橙个橙衣啊。 啊，橙衣咯，系咯。好唔好食啊？唔难食、啊，我想话俾你听，真系唔难食、啊，但系。是奇怪的，即是你那种奇怪呢，不是你吃一些很很难吃调味的料理，而是你觉得橙是应该橙单吃的嘛，你可能橙你配其他肉你都觉得正常，但是配饭呢你觉得是不应该这样衬的。 嗱，不要讲那么多啦，不要那么多废话，我们试下你的答案，看看是不是真的很变态啊。 是 啦。见到人家吃一些核突东西呢觉得很开心，嗱，你试下啦，你试下这个啦。 喂，原来又我试了一啖。 假如你试了一啖啦。 哎呀，不如吃个橙啦，好 唔好啊？你吃个橙多少少。哇，好核突啊，我觉得这个感觉。 唔系，讲先。 整个羹你的冇所谓的，你吃啦。 嗯，我唔煮啦。 唔紧要，你继续啊。 我刚才依家饭我吃。我吃啲饭呢有辣味味。你个饭煲系咪琴？ 系啊，啲饭有辣味味。 系啊，你系咪琴日煮辣味啊？个饭煲 系啊，应该系就咁雪过啲饭嚟嘅咋，本来咩炒饭噶嘛。 但系琴晚嘅饭 系唔知琴晚定系今朝有人食饭啦。但系总之佢唔系隔好耐啦。但系都唔紧要，饭系本身饭味嘅，我冇摆辣味嘅。但系如果你食到辣味咧，即系证明橙加饭原来个化学作用就系辣味。 辣味味嘅饭，哇正喎、啊！辣味好 贵噶，系啊，咁但橙好平啫嘛，而家 系啊， 啲米饭都好平啫嘛。咁如果下次食辣味饭咧，即系你好想试个感觉，你又想减肥，但系唔想食辣味咁肥咧，香橙饭就系你减肥嘅最佳选择啦。咁呢个成唔成功啊？你觉得呢个饭 成功？唔系地狱料理，系怪啫。 Yes。 为何 要是怕世界将昏暗，怕骨到病来，叫信念降温，吸一啖气再翻滚，好好记住昨天，在昨天就已跑掉，不相信命数和定数，从没需要专心抱紧当下，眼泪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6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突破4000宗，去到4007宗。另外有40至50宗初步确诊个案。新增个案之中，67宗属于本地感染，有37宗同先前的个案有关联，30宗暂时源头未明，有2宗输入个案来自印度。顺宁道敬福苑有2名护理员证实感染，黄竹坑朗日居亦都多1名院友确诊。卫生防护中心话，嗰名院友有机会是先前已经受到感染。旺角王子大厦一名中医师确诊，他曾经在发病之前为2名病人诊症。九龙湾港铁车厂怀疑有小型爆发，有4至5宗个案。葵涌货柜码头亦都有几宗个案，涉及货柜车司机。Facebook 表示，被列入美国政府制裁名单的有关 Facebook 账户将会被禁止使用任何存在支付行为的服务。Facebook 香港发言人回应查询的时候说，任何 Facebook 账户一旦被美国政府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列入国民及被阻禁者名单进行管控，Facebook 有法律责任对这些账户采取行动。发言人说， Facebook 的服务营运必须受到美国法例约束，亦都可能因应不同情况而采取相应的合规措施。保险业监管局表示，正是密切注视美国政府对一些中港官员施加制裁所带来的反响。保监局发言人说，在评估制裁的潜在影响时，业界人士应该全盘考虑他们需要面对的法律、业务和商业风险，当中涉及复杂营运事宜，程度因应不同保险公司、保险中介人自身和其海外附属公司的结构、规模、业务组合而异。保监局期望相关公司在制定任何应对措施的时候，客户将会获得公平和透明的对待。印度民航总局说，已经找到昨晚坠毁客机上俗称黑盒的飞行记录仪。印度传媒报道，当局已经寻回出事印度快运航空客机的黑盒，亦都已經確定駕駛艙通話記錄器的位置正是 切割驾驶舱的地板取回。事发在当地昨晚七点半过后，涉事客机从阿联酋迪拜飞往印度南部克拉拉邦科泽科德市，在机场降落的时候滑出跑道，机身断成两截。综合传媒报道，最少18人死亡，超过120人受伤，部分人重伤。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气温介乎28至34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个星期中期骤雨逐渐增多。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4%，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星河名居。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龙去到果栏。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的交通繁忙，龙尾里郑屋村。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介乎普通道至到白沙湾码头段咧，交通都系繁忙。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喺中区德辅道中有紧急道路工程，直至到听日嘅早上六点，德辅道中去湾仔方向，介乎北打街至到美利道一段咧，仍然系会封闭。沿住德辅道中去金钟道嘅车辆系需要改经遮打道同埋美利道，多条嘅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咁另外再提多大家一次咧，窝打路道会有紧急道路维修工程嘅，由稍后六点起，直至到星期一嘅早上六点，窝打路道喺尖沙咀方向近住龙翔道公园嘅一段慢线系将会临时封闭。封路期间，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嘅管道车速限制系会减至每小时50公里。而晚间嘅工程方面咧，观塘道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10点去到听日早上8点，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嘅第一二线将会临时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和记大厦桥面来回、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青山公路月品酒店来回，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Hey, this is Justin Bieber on your favorite station. Hi, I'm Sam Smith. Check it out. Hey, it's Taylor Swift on RTHK Radio.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Chi-Kong.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真実はいつも一つ。 変身。漫画、动画、 游戏、电竞，不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着下来，子龙和你一起继续探索慢动作。 星期慢动作啦，子龙继续啦，邀请唔同嘅朋友仔倾偈啦。咁啊，呢一位朋友仔啦，我都有印象啦，由佢啱啱开始参加活动啦、比赛啦，到出咗作品啦，甚至乎攞埋奖啦，都见证住佢一步一步走过嚟嘅。咁佢就系 Pencil，Hello，Hello。你好啊 ，Pencil。咁我记得之前由香港灾难啦，到九龙城寨嘅场景故事画集啦，都有同你倾过偈啊。咁啊，近排啦，你就有一个小型嘅展览，同另外两位唔同界别嘅朋友仔合作，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多少少啊？ 咁其实嚟紧咧，8月8号至到9月30号咧，就有一个细细地嘅一个联展啦。咁其实系由一间喺中环嘅一间雍庭叙画廊去搞嘅一个展览。咁佢就揾咗我啦，仲有都係畫開香港景物嘅，佢水彩有顏色豐富嘅作品嘅，咁啊佢叫維維啦，仲有都係影香港嘅景物嘅攝影師馬國榮嘅，咁就我哋三個做展覽， 係圍繞住個題目都係香港 Hong Kong， 都係真係我哋香港嘅題目嚟嘅。 係啊，因為原本呢間畫廊咧，多數都係做一啲可能外國嘅 artist， 或者比較 fine art 啲嘅，咁。即係可能係一啲即係啲畫可能比較深少少，咁佢今次因為畫廊嘅負責人其實佢都好愛香港呢笪地方啦，佢覺得呢一年香港發生好多事啊，佢就覺得好想做一個展覽係關於香港嘅，咁所以佢就揾幾個 artist 係都係平時做開香港 topic 嘅作品，咁就一齊再即係一齊一個 jam 一個展覽咁樣咯。 你有一幅圖畫啦。畫咗出嚟啦，就係同啱啱呢個疫症啦，好有關係嘅。咁我見到咧，就係好多朋友仔，無論男女都好啦，拎住一個氣球飄起咗。但係嗰個氣球咧，仔細啲睇，原來咧就係 COVID-19 嗰個菌嚟嘅喎。 係啊，因為今次嘅我就唔係話展出好多作品啦，咁其實主要都係八張嘅。咁而平時可能往常嘅展覽呢，即係可能如果之前我哋喺車行啊，或者我再早期少少一啲展覽，都係可能係完全係香港景物啦，又或者可能係 for 嗰個 topic 嘅。咁今次我就將嗰個主導權交返俾畫廊，咁就畫廊嗰邊就去選擇我嘅作品，咁所以有啲有新有舊啦。咁咁啱，因為有陣時你都知道我哋畫嘢未必一定係完全啲作品嚟播展覽㗎嘛，有陣時可能我哋覺得香港發生一啲事，或者可能身邊發生一啲事，我哋就去畫一啲畫嚟回應返呢個環境啦。咁當時我記得我五六月份好似畫咗一張啱啱子龍你講嘅嗰張好似啲男女拎住嗰個冠狀病毒嘅氣球飄起啦，咁其實嗰陣時因為覺得成個世界因為呢個病而好多人都離開，咁即係嗰陣時好深刻就去畫咗一張畫，咁當時其實冇遇過展覽嘅，所以嗰陣時我畫咧係畫好細張，淨係可能喺 social media 咁 post 完我就算數，咁點知畫廊覺得呢張畫好有意思，咁就好想展出呢張畫，咁我就。當時我就解釋翻，哎呀，其實可能張畫好細張，唔適合剪喎，咁但係最後我都不如我畫翻大張啲就播展覽啦，咁所以都有新有舊嘅啲畫，因為之前係直倒嘅，咁我想佢覺得畫廊啲畫覺得打橫好似震撼啲，咁所以我就轉咗橫倒同埋大張好多嘅。 嗱，咁啊題目圍繞住香港我哋嘅家啦，咁啊都知道啦。Pencil， 你其實之前畫咗好多啦，香港嘅風景啊，特別啦，都出咗一本書啦，同我細個住嘅地方九龍城寨有關啦。咁今次頭先聽你講，有幾幅畫擺咗喺入面，你揀咗一啲咩地方啊，或者一啲咩畫喺呢個展覽度展出嘅呢？ 今次我會擺一張係一張電車啦，應該係我本土回憶嘅 postcard 嘅應該最早期少少嘅畫嚟嘅。咁仲有一張就係、是、呢張都好有趣嘅，咁應該係喺本土 postcard 嘅第二版入面出現過，係一張灣仔嘅景嚟嘅。 咁嗰張畫咧，其實係我好似我好少同人哋講呢個故事嘅。咁當時係因為嘅韓國一位大師金正基啦，咁佢應該出咗一本叫做為香港做 background 嘅一本漫畫，叫 Spy。咁當時佢畫咗一個灣仔嘅景嘅，咁我係覺得好靚嘅。如果我畫呢個灣仔呢個 angle， 究竟係會點咧？咁我就當時用呢個心態去跟翻金正基老師嗰個風嗰、那個 angle 去畫嘅。咁所以我係純粹一個挑戰，咁但係最開心或者有趣嘅位就係當我兩年前啦，即係17年嗰陣時咧，就去法國安古蘭個漫畫節，咁當時就金正基就在場，咁而我你知我呢啲咁樣見到一個偶像，送翻少少嘢，咁啊當一個叫做介紹自己啦，咁我就送咗張 postcard。咁其實嗰陣時我係隨意咁樣抽喺個袋度抽咗張 poster， 點知就係灣仔嗰張。哇！金正基老師就好，即係佢個反應好大，就咦，佢意思用英文就話佢都畫過呢、這個，係啊。咁我都話俾你聽，其實係因為我見到你畫呢張呢一個景，我所以想試下究竟我畫係點咧。咁我即係嗰陣時有一個咁嘅交流，我係覺得幾開心，因為起碼老師都覺得好靚，然後我又即係俾佢讚，我個下個覺得都係好死滿足感咯， 都係一種緣分嚟喎。 係啊係啊，即係我真係冇遇過係會見到真人，而亦都唔知點解有一個空檔位，我又可以上前送到嘢俾老師，嗰個位好有趣。 機緣嚟啊呢個，咁啊嗱，你第三輯嘅本土回憶嘅 postcard 啦，都誕生啦，咁啊繼續畫咗好多香港唔同類型嘅風景喺裏面啦。咁啊呢一個同你嘅畫展裏面會唔會有啲重疊嘅咧？ 有一兩張係喺嗰個展覽入面，我都畫廊嗰邊有揀選過出嚟，咁但係就唔係。是真係 100%， 我嗰時喺 postcard 有八張，我就真係完全擺曬八張咯。咁所以都有一兩張係新比較新啲。不過其實postcard 嗰啲即係同之前有少少唔同嘅地方咧，因為以前咧頭一兩批咧，可能啲畫一啲景物咧會係可能你現有會出現多啲嘅，但係因為第三彈其實有幾應該有五六張咧，都係我。喺雜誌度之前喺雜誌度做一個專欄嘅時候畫嘅，但係其實最可惜位就係原來喺我嗰啲景入面好多都香港係拆咗啊，或者係裝修啊，原來係已經轉曬嘅嗰個景物。咁呢個係我覺得今次第三彈出現嘅時候，我覺得有啲叫做咩感觸位咯，所以同之前唔同。 哇！你係另一個版本嘅死神來了嚟嘅喎，畫過嘅都。 其實我係咩㗎？我同謝森係有一個説話，係一個叫臭手位嘅，係去到邊都可能嗰樣嘢係會出事 嘅。我印象中就係珍寶海鮮坊啦，有一張係。 係啊，仲有一張係吳松街嗰個嘅熟食市場嘅，即係喺廟街嗰個位嘅。咁嗰個其實我之前咧畫嘅時候係覺得嗰個地方，因為我以前喺油麻地讀書咧，咁我對嗰、那個我又都會去嗰個大排檔食嘢嘅，咁我就畫咗個地方，咁純粹係情意結啦。咁我因為做 postcard 嘅時候，我要 double check 一次究竟啲資料嘅正唔正確，究竟啱唔啱啦。我再 search 翻啲新聞咧，原來半年前佢就即係慘咗啦，因為要再維修啦，就因為。佢已經好舊啦，係因為啲鐵皮啊嗰啲搭建完成嘅，咁佢就覺得有危險性啦，咁佢就重新就再裝修過，咁即係就原來已經舊貌都已經冇咗啦，咁所以同埋加上另一張我油麻地戲院，我都係畫舊嘅油麻地戲院嘅，我就唔係畫而家裝修咗嗰啲，咁所以可能大家除咗相之外，就只能夠可能用我啲 postcard 啦，就去睇翻以前嘅畫面啦，咁因為而家去到嗰個位置啊，都唔會嗰、那個係嗰、那個、那個樣嚟已經。 时光总不留人，难得过去幸运。明日如何地变，仍是努力去捉紧。回忆彼此同行，和街角故地这样亲，仍可重温曾经憧憬这街中笑着兴奋。 讲緊嘅第三版嘅本土回忆嘅 postcard 啦，就係 pencil 啦，用筆啦，係逐点逐点啦点一幅画出嚟嘅，咁所以啦，我觉得係充满住点滴回忆嘅一个系列嘅作品嚟㗎。咁所以如果大家都对香港唔同嘅地点啦地标啦有啲回忆嘅话，都应该係值得收藏 㗎。係，我都希望多啲人係鍾意，因为始终我哋而家冇书展呢都好难，有啲我哋嘅大部分嘅人啲 product 都係好难推得好深。 完全理解，放心，只要是你们的作品创作啦，我都会邀请你们一起分享一下一些创作的背后的点滴的。但是讲到啦创作啦，早前呢你又出了一本书啦，就叫做《禁令书》。 上年的，就是因为好多上年你知道的环境呢，我都好少在传媒里讲过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呢我在网上都好少会提及即是讲这本书，因为我盡量要避開劇透位，因為其實佢呢本書咧，如果有啲人買咗睇過，都知道其實我因為我本書個包裝係一個書，有個書套啊，開咗之後其實咧，你會見到係另一本書嚟嘅。咁其實嗰本書咧就係、是、模仿咗喺70年代嘅一本畫集嚟嘅。咁所以你會見到打開咗書套之後，本書係連個書名啦。個作者所有嘢都係唔同曬嘅，咁所以我盡量都好少解釋，因為我想人哋係零俾人劇透底下去玩呢本書，因為我形容呢本書叫玩係因為佢入面好多謎嘅，亦都好多，即係你係最終要揾得翻嗰、那個嗰、那個叫靈體去邊嘅，咁所以有好多我就盡量都唔劇透啊，但係呢本書佢嘅 concept 或者係一個概念。點解會啟發到我？可能你平時話開警物嘅喎，突然之間點解要做鬼故啊？咁樣咁我如果應該子龍都有印象，我哋嗰陣時我係大師班出身啦。如果你應該你都睇過大師班作品集一嘅嘛？ 係啊，記得。 我都係畫鬼故，然後骨子裏咧都係中意鬼故嘅。咁但係令到我點解要去寫呢個故事，其實係因為之前。台风啊，十号风球山竹嗰件事嘅，咁因为禁令书系讲紧618水灾嘅，咁即系当年秀茂坪嗰边有山泥倾泻，就好多人离开啦，咁其实系都系成个古仔都围绕住呢件事嘅，咁因为点解会觉得我要写，系因为山竹嗰阵时，我觉得我令到我紧张一个位就系、是，其实十号风球之下。如果有記得嗰次啲相嘅畫面啦，係我係第二日係全香港人立即去翻工噶嘛，要仲要希望係準時翻工。咁但係其實我哋係好好彩嘅，第二日我哋係全香港人起碼都冇人受傷，或者你知道颱風之後會有好多樹枝啊，好多嘢冧，其實係好危險噶嘛。 嗰陣時我仲記得好多朋友睇改圖噶嘛。 哦，係啊，電影海報啊嘛，改到 係啊，好誇張啊嗰陣。 係啊，咁如果推翻再之前咧？618呢一個水災其實係我哋近年最後一次天災嚟講嗰、那個叫傷亡數字最高嘅一次，因為之後呢當時嘅政府呢就覺得即係好多叫做咩好危險嘅斜坡，咁所以嗰時就勒令就係要去有做好多護土牆，就打後咁多年我哋就開始就嗰個傷亡數字降低，咁其實係我哋香港人已經忽略咗對災難嗰個嘅危險性，其實我哋曾經係因為天災而受過好大嘅破壞咯。咁我好想藉著一本呢個故事去警惕翻大家。 咁我有留意到啦，呢本書其中一句咧，即係 tagline 啦，所謂就係、是、過去做過嘅事永遠都補救唔到，又係另一個充滿謎團嘅感覺喎。 因為橫掂都出咗一年，我劇透多少少，我估唔明，只能咁睇得咁精細啊！啲位嗰個古仔其實係講一個爸爸同個女嘅事嘅，咁爸爸就因為疏忽照顧佢個女兒，導致咗喺個呢個山泥傾瀉或者個618邊咧就冇咗個，即係個小朋友就離開。咁然後就而導致咗有呢個靈異嘅故事出現嘅，咁而因為個爸爸好想去補救翻佢自己即係疏忽照顧個女一件事咧，就所以產生咗一本禁令書出現啦。咁所以呢句嘢亦都可以話一個序或者一個前設，但其實係一個。又可以話一個 ending 位，因為其實因為我作嘅故事大部分都係 bad ending 多嘅，咁所以佢都係其實有啲嘢唔好諗住以為係即係有得挽救返，其實有啲嘢係即係好似最老土嗰句說話，生命係真係定冇 take two 啦。 係啊，所以大家就要留意住呢本書裏面嘅細節位啦，因為講緊嘅就係1972年618水災啊，嗰陣時受影響就係觀塘嘅母區啦，同埋半山區都有先後嘅山泥傾瀉。系啦，咁啊个灾害咧造成156死117伤添。 系啊，好快，我哋即刻先可以做多咗资料搜集。 系啊，梗要做定功课噶啦。问你呢一个题目，咁啊即系都几唔同风格噶，因为咧我哋一开始讲紧嘅展览啦，围绕住香港嘅地点啦，后屘讲到啦，本土回忆就真系唔同我哋属于香港人嘅回忆嘅一啲建筑物啦。而去到啱啱介紹上年嗰本禁令書咧，都係圍繞住香港一啲事件。咁啊 ，Pencil 其實一路畫咧，都圍繞住好多啦，同地點有關呢方面都係你嘅強項啦。而家嚟緊將會有冇啲咩計劃係好想準備或者已經準備緊嘅咧？ 原本講個近少少嘅，即係依個應該係之後展覽上一啲小作品啦。咁係。我會做一啲，其實原本書展同埋動漫節會出嘅，咁但係我唔知好唔好啊，就是、因為嗰陣時我做嘢做得好敏咁就未印啦，咁點知就書展同動漫節 hold 咗喺度啦。咁我嚟緊係會都出一啲叫做我形容叫做Art Booklet， 係一本即係、就是、一啲好細少少嘅書仔，咁係其實係我一個類似自己想做一啲新嘅創作，係唔同書嘅，因為書其實我覺得係。好重型，可能係對我嚟講係我會好執著，一定要做一個好完整嘅故事啊！咁我想做一個 art book 嚟咧，就係、是、比較輕鬆啲嘅，可能係我畫一啲畫係可能有另一啲概念或者一啲可能叫做想畫就畫嘅一啲嘢。咁可能其實01咧第一版咧，我第一集係會畫一啲疫情嘅嘢嘅。咁其實真係啱啱我哋你個話好中意一張氣球嗰張，我都會收錄落去嘅。咁係做少少一啲嘅義賣啦，咁其實係想就儲，即係叫做捐俾一啲可能喺疫情嘅抗疫嘅一啲嘅機構啊。當時係有諗過咁樣嘅，咁就我諗住等可能嚟緊睇下冇啲咩活動啦、啊、書展動漫節啊，就可以先製作啦、先印啦。咁依個係一個小作品啦。咁第二個其實依個計劃咗好多年㗎啦，咁應該下本書我都會做嘅就係、是。我咁多年畫咗一個呢、這個畫舊香港嘢咧，叫本土回憶啦。咁佢我好想去做翻一個即係收錄翻依本依啲嘅畫嘅。咁你都知道我又好中意講古仔，我唔又你叫我淨係如果做一本畫集就係淨係擺曬啲畫，又好似又冇乜意思喎。咁所以我會係做應該幾年前我都公布過就係、是、做本土回憶嘅漫畫。咁都係。圍繞住香港一啲舊景物嘅事，咁就一個都係想表達翻對香港一啲嘅舊文化、舊情懷啊一個意思嘅一個作品咯。咁起碼人哋睇嘅時候，除咗睇我啲景物之後，都可以睇到個故事入面有會即係隱藏咗一啲咩嘅 message 俾大家去理解咧。咁呢個應該係我嚟緊目標會做。就是本土影 漫畫，令到大家更加期待啦。咁啊，眨下眼啦，我哋都係一如以往，唔夠時間講啦。嚟到呢度啦，再次多謝 Pencil 同我哋分享咗佢嘅展覽啦，佢嘅postcard 啦，甚至乎佢過去推出嘅書啦，以及啦嚟緊啦將會誕生嘅 project。咁希望啦各方面都順順利利。 好多謝你 ，Thank you。 Thank you， 拜拜。 Keep up。端庄美好的装扮，带着油亮的光环，雪破就逝去还，白夜。天边看雨花。 秋胎，一刻崩解到无谓。 信天国太傻，何其知道。